游客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原本准备前往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99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3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68，瑞士法郎0.892，加元1.285，人民币6.5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兑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5美元，卖出1877.3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诉出冷清啊，失眠令我内心不禁回忆，黄叶儿铺遍路旁边，夜雨像跟你泪流遍，激动啊，讨厌这夜失眠，无端忆记苦痛又一次，痛恨那日竟然冰淡雪绝，痴心然纵意，你没再到痴缠，情深粉碎，落寞远飘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悼爱失去。 静听夜空风雨在云端痛哭叹息啊，失眠倦透内心一再回忆，黄叶已车碎路旁边，伴我觅失去旧情意，激动难抑。我在以前尚尽美心，当初亦不知，可是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真情未改变。 失眠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分，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呢个早上五点十分啦，咁当然咧就会有呢一个清晨爽利出现啦。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榜广播，今朝早为你主持嘅有钱佩佩嘅。刚刚为你带来的这一首歌呢，会不会是你的写照呢？平时呢可能这个圣诞节呢，可能呢你都周围去啊，又或者呢你都会即一班朋友欢聚。咁今个圣诞节会不会你都是选择留在屋企呢？没错啊，日子就已经来到2020年12月25号圣诞节的早上啦。年尾了噃，就算你话今日可能都是留在屋企抗疫又好，即大家即休息一下都好啦。喺呢个年尾嘅日子都系可以好好咁样去检视下呢年里面有啲咩事情做得唔好嘅，咁或者有啲咩嘅负面情绪，我哋将佢摆低晒。然之后呢就可以迎接2021年啊。一个好温暖的圣诞节早上。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假如真的要说分手，请求把我愉快记忆才能免我一生也在默默痛苦。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请求不要让我知道。假如干了泪水中的双眼，可否不再剩下我不 好多嘢都冇假如嘅，假如2020年唔系咁过，你话日子系咪好好多呢？不过既然都已经成为事实啦，咁大家都学习下点样去忍耐啦吓。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咧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嘅。展望咧，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日间系和暖，下星期三显著系会转冷，除夕同埋元旦气温咧降至8度左右啊。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虽然你话呢一个咁和暖嘅圣诞节好似又冇乜气氛咁，但我怕冻，所以和暖啲好。一见到个天气预测话下个礼拜得翻8度，突然之间觉得好冻好冻。听过杜丽莎嘅《假如》之后，我哋有陈奕迅《相信》。 重读着你的告别信，抑压于虽不信写的话竟可以这么重，但再哭亦无用。随又当这信是你紧贴我抱拥，可惜信太单薄，怎可填密落空？如信相早抑压痛，便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伏。但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个性无摆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别而准，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连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是你紧贴我抱拥，可惜信太单薄，怎可填密落空？如信相早抑压痛，便越沉重，难平衡自己忐忑的起伏，难原谅我心反复的变动。是我个性无摆换来这封信，曾令你封旧情要一别而准，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连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仍多么需要你，仍多么需要你。如今天失去了，怎么退，怎么进？如果可不要信，连死都不要信。但看我手再激动，仍只得相信。 着你，问我怎么不说话，我说我心已冷，你说你不想再孤单，但在这刻看见街角人渐散，人散去始终不再返，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曾错过怎可一再错，再进入漩涡，茫茫然仍是我，往日我只是傻，茫茫然仍是你，你令我将痴心轻说破，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曾错过怎可一再错， 佩佩嘅前辈啊，黄海芹嘅呢一首歌《再遇》啊，咁啊，今日咧就圣诞节啦，咁啊，亦都好多朋友咧就系会放假啦，咁平时可能都系你会三五知己一齐即系庆祝一番嘅，咁喺呢度真系要呼吁下啦，咁啊，真系大家要忍耐忍耐啊，真系因为虽然即系放假，如果待喺屋企就真系有啲闷嘅，事实上，不过咧又可以趁住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又可以执拾下啦，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即系人都好繁忙，其实好多嘢咧，其实堆喺屋企，堆下堆下，其实就越堆越多。其实喺呢几日假期，廿五、廿六、廿七三日咧，如果好好咁执拾下你屋企咧，你会发现咧，好多嘢可能系你好耐冇摸过，或者好耐冇睇过。 嘅书啦，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嘅或者可能一啲电影啊咁样。咁喺趁住呢几日嘅时候就去做呢啲事啦。咁啊，亦都可以好好咁休息啦。咁啊，又或者咧，再唔系嘅上下网啦。虽然我知道好多朋友可能呢排都不停咁样上网噶啦，即系尤其是啲学生们系嘛，即系日日都上网上堂。咁但系即系无论点样都好，都希望大家即系忍耐忍耐啦。尤其是即系。大型嘅聚集，咩叫大型呢？其实可能有多过几个，而你哋本身唔系同住嘅话，一齐聚集咧，其实就已经有一个风险喺度噶啦。特别系即系可能屋企有长者嘅朋友啦，咁啊更加要小心啦，因为真系好容易，如果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咪带菌噶嘛，系咪？咁如果自己真系唔觉意带咗菌，可能自己都唔知道，咁将个病菌带咗俾屋企嘅或者朋友屋企。起嘅哥哥姐姐咁就好大件事噶啦嘛，所以大家都系要忍耐忍耐啦。听过咧有黄海芹嘅《再遇》之后，我哋有黎瑞恩嘅出现。听埋呢首歌咧，就会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多情， 绵绵长丝丝小雨。每一串一个热爱故事，像有千亿首诗诵读以往世间痴痴意热爱，永没休止。能缠绵相恋一次，这一次足够令我记住，令我思想一生念着你送我的小心意，满载串串珍珠细语。就在这一刻开始倾出内心爱意，很清楚你对我真情无意，又令我开始信小说中相恋故事，完全为要你快乐都会愿意。为何你会对我完全中意，又不知怎的想想便是令我心窝乱的一串心事。我爱你怎么算是情人，我会对你如何重意，又会是否比短短一生重意，就算是即使一生天天你都想起我，知否我一早醉了。串一个热爱故事，像有千亿首诗诵读以往世间痴痴意热爱，永没休止。能缠绵相恋一次，这一次足够令我记住，令我思想一生念着你送我的小心意，满载串串珍珠细语。就在这一刻开始倾出内心爱意，很清楚你对我真情无意，又令我开始信小说中相恋故事，完全为要你快乐都会愿意。为何你会对我完全重要，又不知怎的想想便是令我心窝窝乱的一串心事。我爱你怎么算是情人，我会对你如何重要，又会是否比短短一生重要，就算是即使一生天天你都想起我，知否我一早醉了。为何你会对我完全重要，又不知怎的想想便是令我心窝窝乱。我爱你怎么算是情人，我会对你如何。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德国首次发现在英国快速传播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 变种病毒个案在西南部巴登富腾堡州发现，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一名女子今个月20号由英国伦敦坐飞机抵达法兰克福探亲，抵埗之后在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她的样本被送往专门实验室进一步分析之后，验出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这名女子在机场由家人揸车接走，一直在住所隔离，出现轻微病征，她的三名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隔离。英国发现变种病毒之后，多国切断与英国的交通往来，德国延长对英国的入境禁令至下个月6号。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解除隔离。总统府发出公布说，马克龙已经无病征，根据相关规定，马克龙自星期四起可以解除隔离。在隔离期间，马克龙要他办公，继续处理重要的国家事务。马克龙在公布中呼吁，在接下来的圣诞节假期，民众应该重视疫情防控，并佩戴口罩和勤洗手。马克龙在今个月17号确诊，随即自我隔离。根据法国的防疫规定，马克龙应该自我隔离7日。政府要求上个月13号至今个月24号期间，曾经身处富山村富人楼超过2个钟的人士，在下星期二或之前接受检测。另外，考虑到病毒潜伏期有机会较长，当局再次要求在上个月22号至今个月14号期间，曾经身处东头村桂东楼超过2个钟的人士，要在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期间接受检测。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强调，疫情仍然未受控，源头不明个案比例仍然偏高，呼吁市民在圣诞和新年切勿进行大型聚会，尽量避免在公众地方逗留。未来几日是第四波疫情能否减退的关键时间，如果未能够减少社区人流，就难以切断社区传播链。许树昌指出，现时社交距离措施已经十分严谨，但最大问题是市民可能出现抗疫疲劳。如果确诊个案仍然在高双位徘徊，当局可能要考虑再缩减食肆营业时间等加辣措施。他又说，南非和英国出现相近的病毒变种情况，传播性高，但患者感染之后的严重情况并没有增加。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99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3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62，瑞士法郎0.892，加元1.285，人民币6.5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兑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5美元，卖出1877.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唔夹噶， 我哋真系唔夹嘅咧， 我都话我哋唔夹噶咯。 他们在说的是不夹埋定价，

到早上的五点搭八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清晨上嚟。今朝早有千佩佩陪伴你啊！啱啱为你播放嘅咧有林忆莲嘅《放纵》，系啊，喺呢几日假期咧可以放纵做啲咩咧？就系放纵咁食啦，放纵咁瞓啦，系嘛？即系因为都系在家抗疫咁啊，食咧就可以自己即系买外卖又好啦，或者自己煮又好啦，都系可以放肆地去做嘅。不过咧，即系你话如果放纵咁食咧，即系三日假期之后咧，你个肚腩都会放纵地咁样放大，所以大家都系。放纵地食之余咧，都做下运动啦。咁啊，听紧清晨爽利嘅一五台听众，当然对呢个节目唔会陌生啦。但系二台同普通话台嘅，可能就会有啲陌生啦。 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 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 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 其实做任何嘢咧，都需要讲一个缘分嘅。正正就好似头先讲啦，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可能你从来都冇听过清晨爽利嘅节目，或者可能冇听过佩佩嘅声音。我哋就喺呢一个缘分嘅安排底下咧，就系空气中相遇啦。又或者咧，平时咧你呢个时间应该就系熟睡当中啦。咁啊，今日圣诞节咧，可能你啊啱啱就玩完啦，又或者咧可能喺度咪咪摸摸，咁啊唔知点解已经系五点几啦，仍然都喺度即系未瞓嘅时候，打开心机咧，可能听到。陪陪的声音，这一份的就是缘分了。听过张国荣加上梅艳芳的缘分之后，我们有歌神的出现，许冠杰印象。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

日嘅啦。咁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咧，精神爽利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啊。星期五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啊今日咧就适逢喺呢个圣诞节啦，又系呢一个年尾嘅时间啦。咁啊系应该咧就好好咧就系检讨下过去一年啊，究竟有啲乜嘢地方咧大家系即系做得唔好啊，又或者咧检讨下咧即系今年可能因为疫情啊等等呢啲因素咧令到自己个情绪好负面啊，究竟点样可以将自己呢一啲咁负面嘅情绪可以放下，亦都释放释怀咧吓，即系讲就容易，咁真系要有啲方法嘅。咁一阵间咧就听下沈医生嘅介绍啦。咁啊，当然啦，亦都要提提你啦。除咗佩佩喺空气中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陪伴你吓。室外气温咧19度啊，相对湿度77%嘅。听到首歌翻嚟就会正式请沈医生出场啦。这个时候我们有容祖儿。 仍然难禁看着你这个坏人，有什么的吸引，残酷至此更让我想靠近，甚至要换个别人，还是有人如同前世欠下你的吻，还怎么敢怒愤，已习惯亲朋好友问我怎会为你等，学会讲只因这种恨深得我心，喜欢你让我下沉，喜欢你让我好，能自助获得糟蹋亦满足，喜欢你待我薄情，喜欢你为人冷酷，若是你也发现你也喜欢亏待我，我就让你永远痛爱着我。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精神爽利啊！嚟到呢个钟数咧，就会有钱佩佩啦，当然咧亦都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啊，佩佩，大家圣诞快乐。 系啦，沈医生啊，今日咧就系呢个圣诞节啦。咁啊，一谂起圣诞节咧，当然啊，好开心，普天同庆，梗系希望出去玩啦。咁但系你知啦，今年咧就受住呢个疫情嘅影响，其实咧好多朋友咧好想外出旅游又唔可以啦。就算你话喺本地想行出去，都好似惊惊地咁，成年都系咁样，个负面情绪真系就嚟爆灯啦。 嗯，系啊，但系咧几难过都好啦。其实2020年已经成为历史噶啦，就快系咪啊？咁几难过都好啦，都已经即系过咗啦，可以话系嘛？当然啦，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噶、哦。对于我哋呢个历史，咁啊，我啊听过有啲人咧就即系好多人都会讲噶啦。即系我谂我哋都有讲就系、是，希望快啲过去啦。呢段时间、真系受够啦咁样。咁、甚至咧，我都听过有人讲话，不如我哋就将2020年呢一段咁样嘅历史。事咧从我哋嘅记忆中删除啦，唔好再提今年所发生过嘅事啦。 但系事实上系发生咗，好难 delete 噶、哦。 系啊，正正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啦。喺我嚟讲就觉得即系我哋用咩心态呢？如果你话要真系真正咁去释放、去放下一啲心入边对呢一个历史带俾我哋一啲负面嘅感觉啊、情绪嘅话咧，其实就绝对唔系将个历史或者嗰个事实已经发生咗可以有任何嘅改变。而系咧，一定系我哋嘅心态咧，点样去到转变转化咯？ 系阿沈医生讲就容易，即系做就好难、哦。嗱、譬如可能成年你都即系郁郁寡欢，可能你又忧柴又忧米又忧呢样又忧嗰样，可能其实个心真系抑压住好耐。嚟到年尾啦，系咪应该彻底咁爆开晒佢咧？即系要发泄晒佢出嚟，咁等2020年过去，连啲情绪都走埋咧？ 我觉得系噶，即系如果你个情绪真系郁住。你要去到抒发嘅，咁我觉得就真係千祈呢唔好去抑压住佢，唔好呢喊都唔俾自己喊呀、又或者唔俾自己去到哀伤呀、伤心呀、咁样。咁其实呢令到你嘅情绪更加呢就即係积压得更加犀利。咁将来呢其实真係要有代价㗎呢啲嘢。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即係如果个情绪係知道自己觉得唔係好舒服呀、係有啲嘢即係硬住内心唔舒服㗎喎。咁不妨咧，即系俾啲时间自己安静落嚟咧，感受一下自己仲有啲咩情绪咧。其实有一个负面嘅情绪好正常，我谂全世界嘅人咧，即系大部分人都会有负面嘅情绪，所以一啲都唔出奇。咁但系我哋最紧要接纳我哋自己有呢一啲咁嘅正常嘅感觉咯。咁、但系当有呢啲感觉嘅时候，我哋都要去到释放，都要去抒怀，系咪都要去抒发出嚟？咁其实咧，一啲比较好嘅方法就系，如果自己处理唔到嘅话，不妨就揾人真系身边信任嘅人去倾。倾诉啦，又或者我哋可以将佢写低啦。有啲人咧又可以有中意有啲其他方法嘅，中意去譬如话画画啊，或者用一啲即系佢自己觉得即系舒服嘅方法咧，去到将呢啲情绪抒发出嚟咯。咁点都系要去到处理嘅呢啲嘢。 系啦，咁但系嗱，即系你话喊可能系其中一个方法啦。但系咧，我又成日觉得如果喊得越多，喊下喊下咧就不停咁样将个雪球好似越滚越大咁样嘅。其实究竟喊好定唔喊好咧？ 喊咧，其实可以咁讲啦，无伤大雅嘅，就只不过系一个宣泄情绪嘅一个表现嚟嘅啫。吓、咁佢就绝对唔系话喊咗就会即系越喊越多啊，又或者咧即系唔喊咧就冇事噶啦咁样。其实系我哋一个情感嘅表达嚟嘅啫。咁如果你觉得真系独处嘅时候，你觉得唔会影响人底下，你去流露呢啲情绪、抒发啲情绪，透过一个喊咁去到抒发咧，其实就并无不可啦。不过咧，反而我哋要注意咧，就系嗰个负面嘅情绪本身咧。我哋点样去到喘息佢？我哋系喊完之后觉得更加好多负面嘅对自己呢个喊好多负面嘅喘息，即系觉得我哋自己好弱啊，我哋好冇用啊，我哋经过唔到啊，胜过唔到呢一个咁样嘅挑战啊，咁啊反而呢一样嘢咧会令我哋就更加陷于个低谷、啊。 嗱，咁讲紧可能即系一啲大围因素影响自己嘅情绪有所波动嘅，咁大家都理解啦。咁但系如果系一啲自身嘅问题啦，例如失业啦。又例如可能屋企有朋友即系或者染到呢一个病啦，其实呢啲情绪就真系好难话喺十时三刻就可以放低释放噶、哦。 當然啦，但係咧，我諗我哋要去問自己咧，就係究竟我哋有啲乜嘢要去到係可以控制範圍，有啲咩我哋根本控制唔到咯。咁如果譬如話一啲真係身邊發生嘅事，我哋係唔想啦，當然，但係我哋控制唔到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問自己，即係基本上我哋如果繼續即係放唔開啊，又或者咧纏繞住，咁其實有啲咩嘢可以幫到件事呢？其實可能真係冇嘅。咁反而呢，我哋如果有返一個正向正面啲嘅能量，自己可以調節到個情緒嘅話，反而可以呢照顧到我哋身邊有需要嘅人，係咪？咁呢個當然即係講就容易啦，但係要做落呢，其實係需要可能自己好多嘅去到反思啦，亦都需要身邊嘅人一齊去到同行囉。 嗱，講起即係正向嘅一啲嘅反思，或者係一啲做一啲嘅嘢令到自己可以即係得以抒懷，喂，會唔會即係可能覺得食個甜品會開心啲嘅，或者呢可能係睇場笑片，咁你可以睇返啲屋企睇啦，唔好出去電影院睇啦，即係你係會開懷啲嘅，其實都應該呢段時間做多啲呢。 是啊，正正仲要趁而家放假咧，嚟紧系咪有几日嘅假期咧？即系做得多一啲咧，即系自己真系觉得开心，自己咧享受嘅事，咁咧就带翻一啲正面嘅感觉俾自己咯。因为其实真系我哋都屈咗咁耐啦，系咪啊？咁啊，真系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我自己就中意咧，即系做翻一场运动，系嘛？咁啊，出一身汗，咁咧其实真系觉得好舒服啦。吓，咁啊，睇下佩佩你又有啲咩嘅，你系觉得开心嘅事你会做噶？ 我系会食咯，即系明知食完会肥噶啦，咁但系都食咗先算啦。咁起码开心咗嗰一刻先啊嘛，系嘛？ 系啦，冇错啦，就系呢啲点点滴滴嘅正面感觉咧，带翻俾我哋一个动力，一个希望咧，啊，就去迎接我哋新嘅一年啦。 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话如果我哋近多啲咧，即系正向嘅朋友咧，就会正向啲嘅。咁如果万一你身边嘅朋友全部都好负面嘅，咁如果你系一个正向嘅人，系咪应该去感化下佢哋啊？或者如果自己系一个负面嘅人，系咪多啲黐翻啲正能量嘅人咧？ 系啦，用我哋嘅行动咧，去到感染我哋身边嘅人。我自己嚟讲咧，始终到年尾咧，我自己都有一啲反思啦，又或者经过呢一个历史嘅学习咧，即系呢一年嘅历史嘅学习咧，我希望可以学到一啲嘢。我自己嚟讲就会好希望强化我哋自己内在嘅资源，咁啊就减低咧，即系自身对于啲身边发生嘅事物咧，影响我哋情绪嗰一个嘅力量啊。咁有时我哋可能咧好受身边嘅情绪影响啊，身边发生咩事，我哋嘅情绪随之而波动。咁但系咧唔好忘记，就系我哋好多嘢都根本，就算身边发生嘅嘢，我哋好唔开心啊，好唔接受都好啦，其实改变唔到嘅。唯一可以控制就系我哋自己可以控制嘅范围嘅嘢，同埋咧我哋内在嘅资源，例如我哋做好自己可以掌握嘅事啦，佢基本嘅责任啦，家庭啊、社会嘅角色啦，自己嘅时间好嘅规划啦，譬如我哋嘅日程。我哋点样去到管理我哋要做嘅事啊？点样安排我哋每一日嘅工作啊？又或者我哋行程，其实呢啲都系对于我哋自己嗰个对于生活嘅掌控同埋安全感咧，都好有帮助。另外就即系争取一啲机会咧，去锻炼自己啦，无论身体啦、我哋嘅知识啦、我哋嘅专长啦、兴趣啦，同埋咧，真系要珍惜我哋身边嘅关系。 系 啊，咁啊，投放多啲时间同心机咧，去到处理好呢啲我哋真系可以控制到嘅嘢咯。而一啲控制唔到嘅嘢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落咗个陷阱咧，就系做咗太多负面嘅估计啊。对于呢啲嘢吓，咁啊呢啲估计咧，其实好多时候冇帮。助之餘咧，亦都係咧未必貼近現實啦。咁啊，只有產生嘅咧就係焦慮。咁一當我哋焦慮嘅時候咧，就亂咗陣腳啊，削弱咗自我哋自身嘅力量啊，其實就比較可惜啊。 我觉得嚟到呢个年尾嘅时间咧，就好好咁样去回望翻呢一年咧，究竟有啲乜嘢嘅朋友啦，或者有啲咩嘅亲戚啦，其实你呢年里边咧，其实都冇留意过佢嘅。咁其实即系当然你话唔系一定要食饭饮茶先可以噶嘛，其实一个电话嘅问候或者而家社交平台一个留言咧，其实都系可以人与人之间可以接触翻多啲嘅。咁既然都嚟到年尾嘅时候，咁又嚟一个即系总结，究竟今年咧，即系除咗自己之外，病埋自己喺屋企即系防疫之外，咁有啲乜嘢人系或者尤其是喺外地啦，系嘛？咁你都可以关心下佢哋咁样咯。 冇错啊，人咧，尤其是系群体嘅动物，系咪先咧？即系如果有时我哋焗得太耐一个人咧，其实如果我哋真系

九分噶咯，即系话咧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佩佩咧就要结束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啦。不过唔紧要，咁啊，因为咧喺听朝早呢一个北星地啊，咁啊仍然都有呢一个嘅清晨爽利，仍然都有佩佩陪伴你嘅。不过临走之前咧，要再提提大家啦。咁今日咧系圣诞节啦，一个好温暖嘅圣诞节啊。而家室外气温咧系18度啊，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虽然圣诞节大家咧都要做好呢个防疫措施啊，戴口罩啦，同埋咧就系勤洗手啦，最紧要咧喺呢个圣诞佳节咧，最好都系唔好去咁多人多嘅地方，亦都唔好聚会啦。喺空气中聚会系可以嘅。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29岁私家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同超速驾驶，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在凌晨2:00在观塘绕道一带巡逻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高速行驶，并没有按警员指示停低，继续高速行驶。警方展开追截，期间怀疑私家车在公路上左穿右插，对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私家车驶至牛头角启福道一个油站对开被截停。警方表示，今年头10个月裸聊勒索和网上情缘骗案较去年同期急增，分别上升近3倍和50%，相信同疫情下市民多了时间上网有关。其中裸聊勒索案，警方发现新犯案手法，骗徒会向受害人发出超连结，游说下载能够偷取电话内通讯录资料的恶意程式，再进行裸聊，其后威胁传送裸露片段给受害人的亲友勒索金钱。警方说，裸聊勒索案有90.5%受害人是男性，最大一单案件损失达到33万元。另外，警方说网上情缘骗案中女性受害人占80.5%，不少是有学识和有事业的中年女性。警方说骗徒虽然主要和受害人用英语沟通，但会串错字，使用的伪造照片和文件亦都质素差劣，如果细心留意不难识破。意大利新增18,00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个案突破200万宗，再多505人死亡。意大利成为全球第8个确诊病例超过200万的国家。意大利是第一个爆发疫情的西方国家，至今大约有70,900名患者死亡，是最多死亡病例的欧洲国家。一艘载有偷渡客的船只日前在特尼斯东南部海域沉没，海岸防卫队当地星期四发现20具遗体，当中13人是女性。官员估计至少仲有15人失踪，包括儿童。民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在相关海域救起5名生还者。他们说船上有40多名偷渡客，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原本准备前往意大利兰佩杜萨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近日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少少缓慢回落的迹象，但不少新确诊者曾经参与冬至等家庭群组活动。有专家指，疫情仍然未受控，呼吁市民圣诞新年长假期不要举行大型的聚会。如果确诊个案仍然在高位，仍然在高雙位數徘徊，當局可能會考慮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一阵听下专家嘅分析同埋中谷啊。 咁政府早前咧就系啊规定啦，近日啊系到过沙田月明村明恩楼嘅人士咧要强制检测。咁当局寻日朝早咧仲采取突击行动，咁要求咧出入明恩楼嘅居民就必须要出示检测结果阴性证明。咁仲话咧未有检测结果之前咧必须要留喺屋企。有居民就认为政府嘅安排信息混乱，令人无所适从。一阵会讲下寻日嘅情况。 世界各地在疫情之下都限制人群聚集，減低傳播風險，大型體育賽事亦都不能幸免。原定今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要延期，歐洲主要足球聯賽一度暫停，及後解禁，但大部分賽事都要閉門作賽，不給觀眾入場。更令人傷感的是籃球巨星高比拜仁以及足球界的球王馬勒多納